北京时间9点整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并行出发。 警告：未领取礼包。7到9月到期未投保的私家车，快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金龙鱼调和食用油。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声音，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清风吹拂不在茂密的山茶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爱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爱的回忆总是温馨的。也许你已经30好几了，但是卡通电影一定是看过的。小的时候下课铃声一响就往家里赶，打开电视机和爸爸抢着新闻时间的错峰。现在已经是孩子们的暑期档了，电视剧里的大圣没有如期归来，但是电影当中的大圣却惊艳四座。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不知道你去电影院看了吗？从最开始的拍片率不到10%，到后来创下8亿的票房奇迹，可以说这部国产电影是一场华丽的冒险，连好莱坞的特效师都赞不绝口。其实相对于外界的这些神一样的夸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悟空这个角色，他不仅仅是我们这一代人，也是我们的父辈们共同的记忆。也许你已经习惯了每天埋头工作，习惯了打开电脑做文案等等等等，那个记忆当中落满了灰尘的猴子布偶，是不是到时候该拎出来，让它扬扬灰尘，跟着我们的想象一起去惊艳四方，云游四方了呢？这首歌是《大圣归来》的主题曲，陈洁仪的演绎，《从前的我》。 心里的呼唤总在徘徊，风中的云彩它向我走来，远处那个人还在等待，熟悉的声音已不在。你说你要离开，还记得爱， 是遇见从前的我，请带他回来。 单身归来所创造的奇迹，也让这部电影的导演田晓鹏经常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人们问的最多的问题就是这部片子为什么会这么红火，而我觉得田导的答案非常的实在。他说可能是中国人压抑的太久，看到一个还凑合的东西就觉得过分的褒奖，而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团队有几十个人突然之间就离开了。他说从导演的角度来讲，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不足，其实这是出于人们对西游记的一种个人情怀。田导说的不错，每个熊孩子的心里都住着一个超级英雄，他有火眼金睛会七十二变，他一个筋斗云就可以有十万八千里，一路披荆斩棘，降妖伏魔。这部电影可以说让我们的下一代人仍然可以借助他和孙悟空这个卡通形象一起长大，也让我们这些成年人不忘初心。成年人世界里的悟空，他的金箍棒是一种权力，其实也是一种束缚。来听听戴荃《悟空》。 月见星河，道路漫漫，烽烟残尽，独影阑珊。谁叫我身手不凡，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幻世当空，恩怨 间休怀，舍五厘米六尘不改，且怒且悲且狂哉，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心有魔债。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贵人为师生死无关，师父是真假界尘缘三聚不分明难断。我要这铁棒有何用，我要这变化又如何，还是不安还是一种，心不当头欲说还休。 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声音，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在《大圣归来》之前，同类电影的票房一直被《功夫熊猫》所占据。每个人说的一部中国明星动物大熊猫，还有中国功夫的故事。那个时候正好是全球瞩目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要召开，武术也第一次被列为奥运的特设项目。这样的前提，这样的奇思构思，这部电影打破记录其实一点也不足为奇。我还记得当年梦工厂的 CEO 还亲自录了一份40多分钟的小短片，去介绍这部电影的剧情还有它的特点。这部电影也让我们知道，其实卡通片并不是孩子的真理。那一年大街小巷放的都是这首电影的主题曲。 Everybody was kung fu fighting. Those kids were fast as lightning. In fact, it was a little bit frightening. But they fought with expert timing. There were funky China men from funky Chinatown. They were chopping them up. They were chopping them down.Chinese art, and everybody knew their part, from a fainting to Now we're into a brand new trend. Everybody was kung fu fighting. Those kids were fast as lightning. In fact, it was a little bit frightening. But they did it with expert timing. Oh yeah. Oh, oh, oh, oh. 没有想过熊猫也会变成精通武艺的大侠，在卡通的世界里好像是无所不能，充满了孩子般的想象力。这也是一部美国人拍的中国妇孺皆知的故事，花木兰。木兰词里面乔装成为男装替服从军，最后光荣还乡的故事，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而美国迪士尼呢，把花木兰演成了一个幽默夸张而又生动的形象。虽然是借用了一个中国的古老的故事，但是一看动画片就知道那是美国人的手笔，他的创意和敬业可以看得出来，的确是有做给孩子看的诚意，但是却是各个层龄的人都适合都着迷。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细节，那就是这其实是一个讲战争和杀戮的故事，但是除了整部片子当中木兰伤口的那一点点的血色，你看不到任何的血腥，惊心动魄的雪山大战最后靠的并不是刀枪棍棒，而是雪崩。这是一个非常用心的构思，因为他们用雪白的雪去掩盖了所有现实当中的残酷。我们来听到的是这部电影的主题曲 Reflection。 Look at me, you may think you see who I really am, but you'll never know me. Every day, it's as if I play a part. Now I see, if I wear a mask, I can fool the world, but I cannot fool my heart.

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声音。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他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很多人都还记得有一个童年的小伙伴，刚刚认识他的时候他叫做机器猫，叫了他很多年之后，突然有一天他改名叫做哆啦 A 梦。再后来在今年夏天，他竟然从 2D 升级到了 3D， 更加圆润，更加萌了。虽然很多年没有见到，但是和他在电影院里重遇的瞬间，还是有很多人忍不住哭了。严格的来说，这算是一部炒冷饭的电影，但是绝对是一碗独一无二的冷饭，因为它刀工细致，摆盘也非常的精妙。这是一碗让很多人吃了不禁热泪盈眶、回味无穷的冷饭。你还会来唱这首歌吗？陈慧琳《哆啦 A 梦》。 实现梦想，可爱圆圆胖脸胖，小小叮当挂身上，总会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给我帮忙。大象像个箭头，穿越了时光，来，我们坐上时光机。快乐是与我分享，难过是陪在身旁，掏掏他的神奇口袋就能把烦恼遗忘。找传说的宝藏，冒险到远方，看我的任意门。啊啊啊！哆啦 A 梦和我一起，让梦想发光。实现梦想，可爱圆圆胖脸胖，小小叮当挂身上，总会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给我帮忙。大象像个箭头，穿越了时光，看，是竹蜻蜓哎。 少人的童年的记忆。和哆啦 A 梦不太一样，在港产的一部成人卡通片当中，有一部很特别的，它其实并不是给孩子看的，我觉得它是给成人看的，麦兜的故事。当年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有人提示说千万不要带任何吃的东西去，因为太容易喷饭了。春田花花同学会麦兜故事真人版之后呢，又有一部菠萝油王子，这部电影的主题曲名字念起来非常的绕口，叫做干干干，它其实是一句广东话，意思呢就是这样这么或者是如此。一个成人的乐队的编曲非常活泼也非常的轻快，听着听着就让人觉得好像回到了童年，回到了幼稚园的童梦当中。2011年的金像奖也把奖项颁给了这首歌，让很多人惊讶地掉了下巴，但我却觉得这无疑是评委最可爱的举动。 随便到哪里，愿到嗰边嗰处，我快快脆立埋晒啲嘢，全忘掉了那个令我感感感嗰个。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愿你愿意伴我共去，就学我咁。 或许是看不见，只能够靠感觉。他不会是个好男人，也不会是个好情人。你对我说，我们只是擦肩而过。好的男人有那么多，少了他的日子也能过。我不会再让你寂寞，也不会让 去生活，就算未来有多少错，至少还有我的问候，我的温柔陪你度过。 像一个逃兵，无处可去，也无路可退，脆弱的泪总在提醒自己失败的滋味，让自己好累。分手原来是那么简单，一句话将所有都改变，我的明天该怎么来安排，我是不是应该把心藏起是，每次我想起了你还是哭了，爱要有你才完美，我却无力再挽回，长长的夜独自去面对，我不想听见你爱上了谁。 让所有都改变。我的明天该怎么来安排？是不是应该是每次我想起了你还是哭了哭了哭了，爱要有你才完美，我却无力再挽回，长长的夜独自去面对，我不想听见你爱上了谁，爱只剩下一段悲，曾经燃烧的很美，今世要过这一回，我不会再让自己心碎，爱要有你才完美，我却无力再挽回，长长的夜独自去面对，我不想听见你爱上了谁，爱只剩下一团灰，曾经燃烧的只要过这一回，我不会再让自己心碎。 他一直固执地以为一首歌也有生命， 每一次听就是他的呼吸在延续。他经过你童年的杂货铺，经过你初恋的山楂树， 清风吹拂不停，在茂密的山楂树下， 你变了容颜，他却不曾改变。 一首歌的生命，是它路过你的光阴，最美时光。 长不大的野孩子，长不大的卡通电影，最美时光。我是钟庆，今天我们要来回忆的是这些奇妙的卡通电影带给我们的回响。我记得十几年前，当时有一部热播的电影叫做《泰坦尼克号》，那时候我和我的同学讨论说，我觉得卡梅隆可能以后都不会再拍片了，因为他创造了一个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去攀登的高峰。结果我发现我说对了一半，也说错了一半。后来卡梅隆回来了，他拍了一部成人的卡通电影，这部电影叫做《阿凡达》。他说，过去的14年当中，他的脑海里盘旋的一直是《阿凡达》。看过这部卡通片，你会发现他真的没有骗人。主题曲《I See You》。 Darkness breathing hope of new life. Now I live through you and you through me, enchanting. I pray in my heart that this dream never ends. Your world. 听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关于阿凡达的种种绝美的画面又会浮现起来。我想这是因为成人之后，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孩子的情节，所以天马行空的卡通才会迷醉了成人的世界。其实经典就是经典，所以经典的东西总是能够给你带来非常多有记忆的记忆点。最后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它其实出自一部非常巨制的动画长片，它的归属者是一个复古的名字，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当年我们小时候看过的很多电影都有这个烙印，它叫《宝莲灯》，这可以说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非常大的一个制作，筹备了好几年，花了1200万，主创人员甚至还到敦煌啊，到西安啊这些地方去采风。虽然是一部实打实的国产动画片，但是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仍然会有一种误解，觉得它有一点迪士尼的味道。而这个老派的电影制片厂呢，也破天荒地打出了全明星的战术，当年请了姜文啊、徐帆啊、宁静啊去配音，而电影的主题曲也是3首不同的流行歌手所演唱。最后来听到的这首歌就来自于张信哲为《宝莲灯》所演绎的主题曲《爱就一个字》，明天见。 拨开天空的乌云，像蓝丝绒一样美丽，我为你翻山越岭，却无心看风景。我想你身不由己，每个念头有新的梦境，但愿你没忘记。我永远保护你，不管风雨的打击，全心全意。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我为你翻山越岭，